好，我得差呢条其实系接住我得双周报嘅特别专题， 即系呢个金 咩啊？录音不可原谅 系啦，录音不可原谅事件， 点可原谅法咧？又 嗱，简单我就系 太好人。 不我哋首先我哋第一间听到嘅新闻先，就系呢个老任走去告 Club 应该点读？ 猫同猫咩？六 千八猫 仔公司， 白猫同埋呢个折头女孩嗰、那个 营运公司 嘅营运公司。即係老實講，我由第一日我已經唔知點解一隻 3DS game 唔係一隻 NDS game 喺手機上面可以紅到咁嘅地步 啊！首先就係1月10號就任天堂就正式控告Corbula 就Corbula 就侵害咗佢嘅技術專利，就五項就部分嘅一啲技術專利啦，詳細就冇講嘅。咁就要求賠償44亿日元同埋停止， 主要係下架。 停下架，即系收，即系收皮，收皮。咁依单嘢出咗之后，Corbula 嘅股价就急插。 哇！嗰下断崖式，我真系 哇触目惊心嘅事， 爽真系。 哇！即系如果你系持份者，就开心到爆咯，真系要爆嘅啫。 咁冇嘢噶，你就系冇啦。你都系预咗间嘢接噶啦，老细。 可以悭翻，唔使再睇呢个 number。 嗱，咁 第一时间大家个反应就系、是，又系嗰啲大公司版权告鸠小公司，然后即系通常第一个反应系咁样噶嘛，真系告啲小公司去赚钱。 大虾细， 系啊，大虾细，大石砸死蟹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吓。尤其是老任咧就点讲？ 即系你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即系 老任嘅法务部，大家都 老任系特别方丈噶嘛，你记住。 首先 讲 先， 今次 嗱特别强嘅。 嗱咁想講啦，首先佢講咗呢單嘢先啦。老陰嘅法務部最強傳説，陣間再講。講呢就首先就係、是、既然話告技術，佢話告五項技術技術專利侵權嘅，咁邊五項咧就冇講到，咁咧就有維基記者走去問任天堂個公關部，咁佢講咗話，佢透露咗就係話其中一項就係利用 touch screen 去模擬十字制嘅動作。 嗱，記住啊，十字制實體鍵啊。嘅專利喺老任手上， 係老任㗎。 係啦，雖然佢 即係大家回想一下，無論係 PS 又好啦，世嘉系又好啦 ，Xbox 又好咧， 都係避咗 嘅。個掣唔係 Xbox 十字嚟嘅，睇真啲。 世嘉係個圓形。呢、這個 PlayStation 係分開咗 嘅 ，PlayStation 係四粒上下啦，就係分開咗嘅。係 啦， 係唔係使用一個十字？ 要十即係十字鍵喺入係任天堂註冊嘅。雖然佢好似印象中好似未攞過嚟告個人，但係 冇攞過嚟告個人，但係大部分都避開咗嘅。 係啦。总之就系你只要唔好咁样明目张胆，你稍微避开改一改啫，佢就唔出声噶啦。 老实 讲，唔系唔出声，系真系唔出得声。 唔系系唔出，唔系真系要告， 真系要告起嚟就我就要上法庭 倾 个观念。 系啊，即系 但问题佢录音唔 到。唔系啊，系真系唔应，佢自己都知道咁样做其实 嘥钱， 唔系系嘥钱赢咗，但系赚 唔 到钱啊。 唔系对录音嚟讲就系、是。總之你俾足面我，你改咗少少我就算咯。大家冇即係入 咩 用？ 台面上有得打嘅我就算啦，意思係。 冇費事大家即係大佬你俾足面，即係日本人做生意咁噶。你俾咗面我，就稍微喐咗我 ，OK 咁啊，唉，算啦。 你話就話老任好小氣， 你估下下都 Apple 同 Samsung 咁咩？ 係佢兩間公司 黐線。嗰啲講佢兩個，佢兩個 世仇嚟㗎啦，唔使講啦。 唔係佢啲，唔係佢嗰啲恩怨情仇有排講啊。 即係總之老任向來喺硬體上嘅專利，其實係好少攞嚟告人嘅。就算有啲係告得到， 通常老任歷史上方丈都係喺啲 IP 度啫嘛。 嗱，好啦，正嘅唔係老任通常都係主要 IP 同埋最經典嘅就係老任最 強。老任 IP 嗰兩單都撤咗告啊，最後 即係咁講咯，但係即係夠出名啦嘛，因為 同埋最強傳説其實就係都係想叫版權啫嘛。不過版權陣間啊講埋依家先，就係十字制，所謂十字制嗰、那個概念就係咩咧？一般嚟講啲喺網上揾到個資料啦，即係個專家就話。簡直就是在畫面任何方按下去，而在手機接觸的位置就當作一個十字制，然後你向上下左右拉的話，就角色就在十字制這樣移動，那就不用畫面有個特定畫一個十字制的 logo 在這裡，但是手指按去阻住畫面，即是說畫面任何位置都可以十字制。 你碰落個畫面那一刻那個位置就是十字制的 中 間，中 間然後呢你拉嘅速度拉得越遠，行角色行嘅速度越快。 好多 game 都係， 好多 game 都係咁，好多 game 都用緊嘅。其實 呢個係叫做咩？老任其實一直有呢個專利，就係佢俾你用，佢有專利，但係你咪用咯，你唔好咁樣用。 唔係，搞清楚，佢係公開授權咗嘅。喺佢扎好 Q 長嗰扎點解嗰啲十蚊授權文件入邊啊，係俾你用嘅，係正式地俾人用嘅。即係話你只要接受我呢扎條款。你點樣點樣點樣就可以用？ 類似嗰啲咩 GPU 嗰啲咁嘅嘢啦，總之又 有啲 commons 嗰啲物體啊， 唔係公開授權啊，即係 公開授權制啊。 因為就是、公開授權咗噶呢個。 總之誒、我可以俾你用，但係有某啲條件，咁我就唔收你錢。K 加嗰類嘢啦，就 條件我就誒冇、我入嘅，我唔記得咗。總之佢係有條件之下係公開使用嘅，所以你會見有啲手機 game。都是有啲咁嘅嘢， 好多都用，因為你冇嘢手就好多手機 game 唔 方便好多啊！喂，好簡單，你睇下 Capcom 嗰集，你又知道幾唔好用 啦。即係唔係？最簡單就係話，你啲舊嘅 console game 要移植落手機，最簡單就用呢個方法。 嗯， 即係你真係新 game design for touchscreen 嗰啲零計，但係起碼你舊 game 過嚟就一定要用呢個方法。如果唔係，點模擬翻個手掣？你真係博個手掣就冇手機 咯。唔係佢個你為變成 Capcom 嗰種咯。我頂你個肺，你淨係嗰兩個 cap 嗰啲 啫。嗰啲咪就係 十字掣或同埋你加埋個 logo 已經佔咗三分之一畫面啦。嗰種畫條毛 咪就係咯。呢個係最大問題啊嘛。所以佢呢個就其實呢個幾專利。救咗好多手游噶，因为好多手游而家仲用紧，即系话白猫咪白猫，点讲？依间公司好多 game 都用呢个系统。好啦，重点就系、是，Corbula 申请嘅专利就系、是、一个水滴。你水滴，当你移咗，当你喺画面揿中间，中间有个水滴，那个水滴咧向画面移咗，水滴就有一个占咗自己位置。咁咧个色就会移动，但系。依、这個水滴嘅，而家佢申請咗依個水滴嘅專利。 唔係你用還用啊，申咩嘢請專利啊，大佬？ 問題就係、是、依、这個水滴嘅專利嘅底下就係任天堂嗰個虛擬十字制啊嘛。 基於任天堂嘅虛擬十四世。 咁好啦，即係話大佬，你喺我開放專利申請你嘅專利，有冇搞錯啊？ 即係等於你攞 open source 嘅曲嚟寫嘢，寫完之後你 code 咗佢。嗱、这、呢個嗱你啱啱講 open source 呢個係道德問題嚟啫，因為冇寫明嘅。 咁似 Apple 多年做嘅， 就咪呢度有問題咯？ 就 Apple 我都唔講到咁白啊！你唔好咁啦，你即係就係講緊呢樣嘢。喂，人哋俾你方便，你當隨便，仲要攞機嚟嗰個公器私用。 唔係你 close 都純粹係道德，即係成日鬧佢道德，但係而家係犯法，因為你嘅專利緊基人哋專利上面啊嘛。 而且人哋個專利你唔係買咗人哋個專利授權。然後做呢樣嘢，你只係基於公開授權去咁樣做嘅啫。即係而呢一樣嘢係違反咗佢公開授權條件，呢、这個先係重點。 嗱，而重點就係、是、其實一年前咧，任天堂就已經同緊 Corbula 講數噶啦，就話即係講已經喺度講啦，但係講一年都講唔掂數，結果就 OK。 就係叫佢放棄翻佢申請佢嗰個新水滴個申請專利。因為佢呢個水滴申請專利好容易會令到其他用佢個虛擬十字鍵嘅專利嘅人會犯埋法，會犯咗佢個水滴嘅專利。 而最緊要就係犯水滴專利，你去告佢。等陣先，你專利係我嗰度嘅，你本身都係我專利，跟啲錢落你個袋，有冇搞錯？ 就算即係你點樣講？你將你個水滴化為你即係點講？你當嗰個字最少，你最少應該係要公開授權翻俾其他人啦。即係可能拗數嘅其中一樣就係咁樣。咁你 OK？ 你建基於我嘅嘢，再做啲可能你覺得仲好啲啦嚇，唔緊要。咁等於你有 open source 嘅世界 咁樣。 你用我 open source 唔緊要，我係認可鼓勵你用嘅。你用，但係問題就係你用完，你基於呢嚿嘢做出嚟嗰嚿，唔該你都放埋出嚟。Open source 嘅世界就咁樣做出嚟，咁樣運行噶嘛。咁呢個係有一個情況，佢雖然對佢講一次 source 係冇專利咁死啦嚇，叫做唔係係道德問題，唔係法律問題啦。呢度專利就真係法律問題啦。 係啦，而著依嗱有日本人即係有日本解釋啲好複雜問題，就係任天堂發明咗咖喱，佢個咖喱佢擁有咖喱發明專利權，但係大家你自己任何間鋪頭轉咗咖喱都可以嘅。總之照我條件 OK 咯，你同講聲話，我想照咖喱喎，咁做咖喱，好啦，跟住 Corbula 整咖喱豬扒，然後話咖喱豬扒我專利，以後你唔可以做咖喱豬扒。 我覺得係咖喱飯咯，直情係大鑊啲咯， 即係就變成咗咁啲就係、是，但你即係你整咖喱豬扒，而你咖喱豬扒咖喱係建基喺任天堂嘅咖喱專利上面喎，而家就咁樣啦，問題就變咗。所以依單嘢其實得啲人即係你唔好計啲盲粉啦。稍微一查揾個資料嘅人都知道就係依個佢不係斷正嘅係， 仲要係跟住最可愛係乜嘢啦？講咗一年講唔掂數，係咪應該無視俾咗一年寬限期去攞嚟商量，無視咗，係冇傾到嘅，係無視咗。跟住到佢真係起訴嗰下，唔知喺邊一度出公告，我哋而家徵求律師。 屌你真 係，我覺得真係。 即係呢個呢、這個肯定先厲害。 白媽好白目啊！喂，但係問題，我只係想問翻一件事啫。戰隊高影唔影響到先？ 嚇、啊，一定影響到。 唔計間公司啊，係個技術啊。 就依间公司佢技术建基呢样嘢上面噶， 战女哥有冇用到呢个系统？我真系唔知有冇玩过。 但系问题，白妈系白系白妈最赚钱咁讲啊。 白妈佢最赚钱啊， 最赚钱系 tennis。而家呢下 tennis 白妈 tennis。 咁咪就系44亿，基本上就等于挖咗白挖咗佢本来一年份嘅盈利。 而家系讲紧，因为就而家讲紧系讲紧，第一你面对住第一你我点睇？大家睇咧，你都系理亏噶啦。第二就系、是、就算唔 OK， 就算法律上你冇问题都冇都唔紧要。任天堂嘅法务部系一定会铲平你啊！ 嗱，任天堂法务部喺嗰阵时一单新闻出嚟嘅时咧，有人要影讲任天堂法务部嘅最强传说，抑或咗好多年前，美国唔知华纳可以华纳定系环球就告任天堂话东京康侵害佢 King Kong 嘅版权，咁任天堂法务部就掘翻山土壤，就揾晒资料，发现到就系你有电影版权，你冇游戏版权，你冇理由话。因为你有电影版权，告我游戏版权嘅，跟住反而告翻环球赔钱。依单嘢系成咗任天堂叫做最强传说开始，而任天堂基本上佢出得手告你嘅话咧，佢系亦基本上赢 Q 硬嘅。 系即系你要唔使输，记住俾佢告，而你想又唔使输，你只有挨到任天堂撤告嘅啫，你冇理由赢到佢噶。 啱啱讲 I 嗱，先头我讲两单 IP， 最终都系撤咗告噶。任天堂史上两次告同人都最终撤告咗噶。 因为任天堂其实基于任天堂本身其实就系、是、偏向就系、是、无谓搞到咁大，因为佢同美国公司唔同美国公司乜 Q 都告嘅。日本公司除非搞到真系好面僵反面，唔系嘅话咧。大家台底上西四落拆掂佢算，嗰种文化嚟嘅。 你见佢都俾咗一年时间，你话要同你倾啊？ 讲真，如果系外国公司，一年前 系开呢个真系日本公司文化嚟。谂下 A C G 界最大镬，即系近年最大镬，话告到即系告到影响连珠连嗰个都系俾泡菜买咗嘅本公司嗰间都系，你记住，已经唔系日本公司嗰间，你记住。 因为日本企业是真的叫做咩以和为贵，佢觉得就系大家合作揾到个钱多过我哋互相开片，咁我做乜要搞到扎行码啫？咁佢依间嘢讲真，其实如果你话佢杯嗱肯，即系可能佢话放弃咗开受 kick 卡嘢，可能佢咁样就算数噶啦。 同我讲个类似的例子，大家知唔知 Vocaloid 啦吓 ？Vocaloid 有个肖像授权噶嘛，佢系有个公开授权，系话你只要符合呢扎条件，我就唔。我就嗱，佢其中一樣就係非盈利，只要你非盈利嘅狀況下，或者係只係回收合理成本嘅情況下，我係可以公開俾你使用個授權。咁當然啦，佢個嗰間係咁 Charmiku 佢哋嗰扎角色嘅肖像權啦。咁其中一個呢個拉式咧，就係講緊佢唔係嗰個 Tail 式啊 ，TA 什麼？佢就係講緊佢做咗個 3D 模型出嚟，佢收費下載。咁佢施捨就行咗嚟講，喂。嗱，唔係唔俾你用，我係歡迎你用嘅。不過我哋係因為為咗呢個意志，呢個創作界著想，我係免費提供俾其他人嘅，所以唔該唔好收錢。結果就係、是、勸喻之下，佢就將佢改為免費公開下載。咁好嗰、那個 Tails 啊 ，TAB 定咩啊？就嗰啲嗰一個，大家應該係咪？大家應該見過啊 ，Miku 嗰個模組好靚嘅。 嗯 結果就是他變成公開免費授權，就是因為他話同一人講，我公開免費俾其他人，做乜你要收錢？他就係講緊呢樣嘢。而家老友嘅情況其實是一樣嘅，我公開俾全世界，做乜你要將佢 close 埋入自己去收錢？所以點解今次嘅輿論咧就知道曬所有嘢，知道曬呢扎嘢嘅人，大部分都是偏向老友嘅。即通常大家都要幫細公司啊，大公司嗰個細公司，但係呢個 第一冇，因為就係斷正啊嘛，同埋最緊要就係。老飲，因為老飲技術授權，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太耐，因為唔係話依幾年申請就係，依個係 NDS 年代已經有嘅技術專利嚟㗎，好多年，大家都知咩技，大家一講知咩技術啦，跟住申請咗一個水滴，大家哦嗰只， 在情在理都係老飲啱啦呢次。 而家佢本來諗住拖時間，因為純粹係就咁拖多幾年，拖到只白貓冇人玩時接咗佢嗰只啫嘛，純粹係即係我話。講真的，你白貓頂多你好命咪揾咗三四年。 你唔好玩啊！上一年講今年一定到啦，即係 拖咗頂咗，等佢三四年好味啦。 嗱，今日就係呢一年就講緊，呢次仲唔堅係一定到，你連公司都執 Q 埋，唔使望。 好啦，你 game 諗住佢咁拖咗只 game， 咁就想接埋咯。問題就係你接埋只 game， 跟住佢希望講數講，即係叫講價賠少啲嗰只啦。拖講拖三四年啫嘛，講真，佢都拖幾年噶。因為依兩位專利官司咧， 打三四年真係唔出奇。 唔係點解我成日話任天堂Apple 同埋三星對高通嗰啲叫千日之戰啫，就打三年啊嘛。一打三幾打幾年嘅，打完告完，一再上訴，再上訴，再上訴。問題就係任天堂嘅律師團隊會咁好，會咁順攤俾你嗰拖時間咧？ 會放你一馬咧？ 哇！你講真，佢講真，你估佢哋唔知啊？要乜小生橋咩？如果真係要逼到你盡嘅話，其實你好大鑊噶。佢真係玩，真係一煲撬起你噶。 咁啊，唔係玩唔玩問題，重點講緊係佢咁樣告嘅原嘅背後嘅動機，都係要你放翻個專利出嚟。 你放翻出嚟冇事咯，佢又死人死撐，佢又出篇 搞笑係佢死撐啊嘛。 佢撐咩？你再情再理，你都撐唔到過佢 啊！佢。是最慘的，通常這類這樣的東西 一放出去，人家幫了弱者，當然一定幫改杯拿的嘛，但今次是除了 問題是現在大家是知道整個故事的嘛，即是大家都見到個 facts 是根本 就 是我 就當全世界都不支持啊，老任要堅持要告一定告得死他咯，講這些 了最搞的好了，剛才任天不能饒恕任天堂的 fact 的 tap 啦，咁咧，本來呢度嘅新聞就有啲白包粉咧，就出咁嘅 tap， 諗住即係又搞嚴陣戰法，希望用啲方法逼 等嗰啲 RT 啊，唔係啲咩 RT Uber，NT Uber， 即係撈乜嘢啊，撈 Sony 啊， 忽 啲 入面忽嗰一面嗰啲嘢炒噶嘛，但係都冇半日咋，就已經變成咗就係攞嚟玩嘢嘅 tap， 例如話係 反利用咯， 不能饒恕任天堂， 因為太好用啦。 例如話佢有人插翻一個多年古仔，就係有個細路仔就話跌爛咗 NT， 唔係又講翻 好多年 嘅，唔係其中一個好多年前就係有細路仔跌爛咗部 NDS， 咁佢諗住收你啦，咁又諗住送膠水黐啊，啲越黐越衰，最後就諗即係逐住寄翻俾任天堂，咁咧就個細路個阿媽就諗住依鑊都走唔甩啦啩，跟住任天堂打電話嚟話我部機整喎幾錢啊，零 yen。 免費換嗰部俾你， 而且佢仲要係將佢原本個個畫咗好多公仔啊、貼紙啊嗰啲嗰個殼俾翻你， 俾翻佢。 而佢入 面係新嘅， 係起咗佢扎貼紙嗰扎嘢，都係還原翻佢咗佢個原本嘅位置喺個新殼上邊。 而任天堂嘅理由就話小朋友好力咁收你部遊戲機噶啦，算啦嗰種。 唔係，佢係加一句，請你繼續好好愛惜你部遊戲機。 係啊， 即係然之後有人掘翻之前地震嗰陣時話靠個搖附近有冇人嗰樣嘢得到好多支持啊，支持嗰啲嘢啦。 同埋另一單咧就冇人證實到嘅，依、這個係由任天堂自己都話我唔係好記得呢單嘢。問 Ben 大話 太耐啦， 嗰單就一單就話相傳啊。因為有個作家話就係相傳就任天堂侵害咗 Bandai 嘅專利，咁咧阿山羅博就俾一張冇寫價目嘅支票俾咗Bandai， 咁 Bandai 點咧？零， 即係呢個真係相傳咯， 相傳嘅傳説啦。 總之係成個 hashtag 調翻轉係俾好多撐任天堂嘅人攞嚟玩，攞嚟搞 get 就係話任天堂實在太好人啦。不可原諒， 唔係任天堂，不可原諒，因為佢遊戲浪費咗好多時間 之類啦。 啊、當然咧，都有啲人係真係炒任天堂嘅，但係 又或者唔係先講下，其實中間仲有轉折㗎，即係由班白貓粉諗住攞嚟逼供，或者攞嚟當即係總之攞嚟夾任天堂啦，轉變到成為一班幫任天堂講嘢嘅人。去講話要幫拖講好像幾好，其實中間仲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咧，呢、這個 headset 變質咗乜嘢咧？係一班任天堂機主去嘈啊！喂，你邊只 game 好出續作咯？ 即係吹高用啊！ 係咯，抽水成機， 成機抽水咯，玩咯。即係因為呢單嘢，當然啦， 一路轉緊嘅成件事好鬼好笑嘅， 最慘人啊！咁當然係有啲白貓粉係就係鬧任天堂，但係因為依單嘢，只要你稍微刨一刨網上新聞，你發現都係唔爭得落噶嘛。可杯啦，你再情再理，你係冇立咗嗰啲咩， 你擺明居馬攞人哋 呢個借機算帳咋？其實呢個過去嘅一年，即係2017年，你見白貓，尤其是白貓啊，其實另外嗰兩檔咧都仲好少少，係好明顯就係 hea 緊，諗住係喺度撈緊水啊！強度自打臉嘅情況，即係新角出嚟引人抽，抽完就即刻打佢臉嘅呢個動作係做得越嚟越過分。 擺明就諗住接 game 接 game 前抽 有幾多撈幾多啦，臨收水嗰時，即係咁關唔關個即係佢俾人，佢即係佢知佢俾人告緊噶嘛，佢知道佢準備俾人告噶嘛，關唔關佢明知自己，因為佢一告起嚟，佢知贏唔到，一定贏唔到，尤其是贏唔到任天堂發布部，咁係咪諗住臨接之前掠多啲水，跟住捲款走人？ 絕對有可能啊！由依咁嘅細 到底係咪？而家睇翻，我覺得好合理啦， 好大機會， 大機會啊！ 因為佢一年前已經知噶啦， 冇啊！即係一年俾成年時間你落腦飲， 因為真係2017年見佢特別過分啊！之前冇咁誇張噶，之前係冇咁恐怖嗰啲。 即係話角色能力膨脹得越好癲， 唔係強脹啊！直情係唔止係膨脹咁簡單，係呢頭出完引你抽曬。落咗架， 即刻攞只相同 新關卡或者新角色就即刻打你。 即係話，例如呢只咩紅卡無敵嘅，點知引咗出咧紅卡無敵無效咁嗰啲嘢， 差唔多啲咯，類似咁嘅情況。 可以咪個角色通脹㗎啦，角色崩潰。 唔止通脹，通脹啦，即係 真係打你喎呢啲係 真係打你用。 通脹其實某程度上某呢啲已經好多 越來越強，好正常嘅事。 唔係正，大家都唔鋸，但係大家都明白。 普遍手遊都有呢習慣。 普遍手遊都係咁樣嘅基礎運行法好少可以好到做得咁好，做得 好少通縮噶嘛？ 唔係通縮係平衡啊，好少真係做到平衡， 平衡都好少見噶啦， 平衡都少見，唔係 通脹噶啦，係通脹噶啦。 但 係 好似佢呢種情況 係 擺明甩水噶啦， 咁啊真係過分啲喎！我而家玩緊嗰只就冇，未覺得係會越 嚟好運 咯。即係至少佢入邊啲卡嘅能力通脹都唔算係太過分。 而家就其實而家就成個情況好簡單啫，係高到一折，定係高到可以成間攞埋嚟。因為佢一定冇資產賠到俾你噶啦， 直接要曬你個 IP， 收 曬你所有 IP 咯。你因為你點你要抵債噶嘛，你賠償。如果判你成功，你判你收咗嘅話，你要揾嘢去 邊個寫死出嚟啊？ 你攣攞死就寫出嚟啊！ 仲有你律師，同埋你律師費要唔要錢咩？但同埋佢而家先揾律師，你會遲啲啊？我覺得有冇律師肯幫？ 呢個最搞笑地方係， 分之冇錢收，大佬 錢都隨時收唔翻啊！ 就係咯， 雖然啦，可能佢啲 game 嘅 fans 可能會有人肯，佢係而家好明顯就係博呢啲，有啲咁嘅人 打啲咁條牌， 咪有笑話話咯。其他遊嗱，其他遊戲貨金咧，就希望開發新遊戲 ；F U 嘅貨金希望拍動畫，而百蚊貨金係俾你愛賠嘅， 即係。 即系先啦，话你货金就谂住起个城堡啊！ 系啊，而家100蚊就系货俾你赔咯。而家大家知道就系你货金啲钱去边度啊？任天堂嗰度噶啦，因为大家知道系冇可能会赢咁滞啊，即系必输俾出，因为 输乱啊。 咁你话成间嘢俾任天堂收咗会好啲咯？感觉上个出头即系会有会有 或者 会 需要嘅。而家以任天堂现在开始行手游嘅策略上， 我觉得 佢需要一个营运紧营，一个有个营运经验嘅公司嘅。咁但系我谂啲高层系要炒 Q 晒佢， 攞班咁嘅骑呢友， 只要攞 I P 啫嘛，唔 系要不计 佢， 唔止 I P 下边营，唔止 I P 下边营运实战经验嗰扎，佢都需要。 中低層嗰班 員 工啊，佢係唔要你班 咯。咩中低層嗰班又相對地需唔需要？即係 要嘅，因為老任 係我係話我唔需要，而係調翻轉，會唔會跟嗰班高層走啊？意思就係話，梗係唔會啦。 高層炒嗌啦，班友。 唔係咁，你實際得罪老任係嗰扎，做決定嗰扎啊嘛。 係啊，老啊嗰句。 我老實講，你決定唔縮啊！老實講啦，你係同佢傾完，大家拗數拗唔掂。破即係流局，即係啱啱講百萬萬嗰種，都仲好啲啲。你而家係唔傾，你而家係唔傾，仲諗住 諗住 博個局啊！ 捲款潛逃咁啫。 咩捲款潛逃係大家即係因為 feel 到嘅。 但問題係而家係真係結果人哋正式提告啊嘛！而家係 仲話知道係輸 care 硬嘅，你死斷正嗰次。 然之後牌面你基本上係冇得打嘅情況啊嘛！而家係 就係咯， 你牌面有得打都仲玩，而家牌面係真係。真係 輸㗎嘛？你話好似Apple 啊、高通嗰啲咁嘅四千日之戰，係佢講啲專利，我哋要唔明㗎嘛？ 有錢啊嘛！ 你有資金喺度先得㗎嘛？你本身有渣， 一樣就係、是、通常嗱，你 Apple 同三星、高通嗰啲專利係佢講完專利係話要唔會明嘅專利邊個啱邊錯嘅？今次係 總之睇完嘢係真係連你 哇好清楚啊！成件事 係連結連我就咁講啊，除咗標標標標標 係 錯啊， 年份個個次序個個因由都好都 太簡單啦，好難得有咁中間分明嘅官技術官司啊！中間分明到就係白超色白超即係馬好明嗰種嚟嘅，所以 就係講緊如果係通常專利，如果你係去到咁明顯嘅話咧，正常係唔會咁做，唔會咁明顯，唔會咁樣去 開你拖嘅。 唔係，我唔會咁樣去犯呢、這個個專利，唔會咁樣咁惡居。通常都係啲係咪堅係犯專利都要傾下計嗰啲，你先會試噶嘛。擺明水硬嘅，一係一告你就甩水，即刻就甩水著草走人，或者係即刻即跪即賠。 而家希望睇下白貓甩得幾多就幾多，然後就喺一兩三年內揾機會走人咯。係咪應該收翻 三年？ 一兩年 覺得可以到兩三年啊！ 我覺得係咪應該收翻曬嗰啲咁嘅董嗰班咁嘅高層嘅 passport 咧？開始出韓國 的，我講笑噶，呢個唔好唔係刑事案，係基本上係唔會收嘅。 但係因為但係著草可能淨係火大， 專利版權好明顯係民事案嚟嘅。 但係著草雖然話白貓堅持佢個以後係繼續營運，但係祝你好運啦。 唔係， 隨時分分鐘隨時，可能我講完之後，第二日白定個白貓書法 down 咗，跟住唔知去咗邊。 啊，講多少少啦，其實如果民事上面咧，如果你捲款走佬咧，只要喺日本政府觸及到嘅範圍之內咧，佢係有辦法叫你還原翻你個點講啊脱資過程，即係我譬如我將我棟樓個名義賣俾咗另一間唔關事嘅公司度。佢係有權法庭頒令要你俾翻棟樓翻嚟去抵債嘅， 即係咁啦。希望佢同巴拿馬總統有啲交情啦。好啦，咁即係大致上係咁啦，因為基本上其實冇乜懸念嘅。但係最初我仲以為會有啲爭拗，但係冇得爭拗嘅結果，非常一致嘅。 有冇委任啊？你哋跟住可以幫到，真係可以幫到。 哥布拉第二次 Q 死咯。好啦，咁大致上咁啦，下一集再見，拜拜。